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儿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焕章在德和楼与达胜奎乔掌柜见了面，那真可谓是一见如故啊。他被乔掌柜那精明儒雅的风度和豪迈果敢的性格深深地感动了。乔掌柜呢，对这位英俊沉稳、厚重内敛、朴实善良的王掌柜也是厚爱有加。昨天中午刚见面，今儿上午大胜奎就来人跟永生斋顺利地签订了买卖合同。对于王焕章来说，突如其来又盼望已久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。王焕章站在永生斋的门前，仰着头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塞北大草原那清新的灵气，又慢慢地呼出来。他张开了双臂，遥望着远方，好像是一只雄鹰即将在壮美的大草原自由自在地翱翔了。合同书中规定，第一，今年阴历8月15之前，永生斋鞋庄向大胜奎商号提供1500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大胜奎预付永生斋银子20两，余下40两交货之日一次付清。第二，如果永生斋生产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出现质量问题，按原价赔偿。第三，如果发生未按期供货等信誉问题，大胜斋商号将不再与其合作。2个月的时间，王焕章将带领着杨康和2个工匠、4个伙计赶制出1500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。手握着沉甸甸的合同，面对着商机和挑战，王焕章的心里充满着无穷的力量。他攥着拳头向天空挥去，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。中秋节刚过，大胜奎商号的驼队将要远行了。这一天规划成万人空巷，都聚集在托运广场欢送大胜奎的驼队上路。王焕章、杨康、刘苍岩也挤在送行的人群里，目送着驼队出发。乔掌柜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，潇洒神勇，威风凛凛。 的双手抱拳，向送行的人们致意告别。紧跟在乔掌柜后面的是2000余匹骆驼，数百只护驼狗分行两侧，驼铃声、犬吠声喧嚣交错，如同行进中的乐曲，高亢嘹亮，伴随着驼运队的壮士们豪迈远行。王焕章挥手欢送着驼运队，他大声地对刘苍岩喊着说： 苍岩兄啊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阵势啊，我真是头一回见着啊。您看啊，这乔掌柜的真不亚于率领百万大军出征的将军呢。 刘苍岩翘着脚目送着驼队从身边陆续的走过，双手举过头顶不停地挥舞着。 是啊是啊，哎呀，这么壮观的场面我也是不常见呢。 原来啊，我跟着老爹看的时候，大圣盔还没这个规模啊。杨康指着走过来的骆驼说： 三哥三哥，您看您看，那骆驼上还驮着帐篷呢。 刘苍岩解释地说：对，这骆驼队啊，要走很远很远，不光驮货物，还要驮饮食起居啊，比如说帐篷啊、炊具啊、食物啊，这些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。随行的队伍中呢，有盘点货物的大先生，有找水做饭的，还有放牧守夜的，那分工可详细了。小琴翘着脚拨开了人群，探着头挥手高喊着： 哥，焕章哥，你们都在哪儿呢？哎呦，我可找你们好半天了。哥，你瞧你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带我出来，你真烦人。 刘苍岩看到了小琴，向前挪了两步，高声地说： 哎，小琴，你咋来了？你不怕这么多人踩着你啊？ 小琴不甘示弱，扯着嗓子说：我可没那么娇气啊，我要是男子汉，我还想跟着驼队去闯天下呢。 刘苍岩歪着头摊开了双手，无奈地对王焕章说： 你瞧你瞧，你瞧我这妹子，哎呀，我是真拿她没法子了。 小琴靠近了王焕章，拽着他的胳膊说：哎，焕章哥，等会儿啊，人要都散了，陪我去跑跑场吧。我看上了一匹刚运来的高头羊马，要是能骑着它在这个大草原跑那么几圈，多风光啊。 刘苍岩拍了拍小琴的肩膀：真是个疯丫头，你呀，玩的是越来越没边儿了。 王焕章低头对小琴说： 小琴妹妹，今儿个还真不能陪你去骑马呀，我呀跟苍岩兄已经定好了，等把驼队送走就去你们家，今儿个是你母亲65岁的生日啊，你不会忘了吧。 小琴一拍脑门：哟，真是玩疯了，看见你一高兴吧，就把老妈的事给忘了。那咱们赶紧回去吧，我妈呀肯定等着都着急了。 大圣鬼浩浩荡荡的驼运大军就这样走出了桂花城，踏上了塞北那广袤无垠的大草原，踏上更加遥远艰辛的驼商之路，桂化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永生斋斜庄里正在召集全体人员开会，王焕章坐在大堂的八仙桌旁边，向围坐身旁的伙计们说： 经过大家的努力啊，咱们永生斋在归化城不但有了鞋庄，还与大圣魁商号成功的合作了第一笔生意，在这儿我谢谢大家了。 他双手抱拳站起身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他接着说： 这呢只是刚刚起步，永生斋要想在这儿发展下去，不但需要更多的人手，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，从长远来看，光靠咱们几个人在这儿自产自销是满足不了整个大草原的需求的，要加大北京永生斋生产规模和力度，确保源源不断地把鞋从北京运过来。昨晚上啊，我已经跟杨康二弟商量好了， 后一早呢，我将随着一支驼镖队返回北京，顺便带些皮货，增加永生斋的销售项目。如果销售的好，还打算在北京开个皮货店，这样南来北往做生意，永生斋会前途无量。我走了以后啊，杨康二弟就是这儿的掌柜的，大家要听他的安排。工匠伙计们听说王掌柜要返回北京，心中不舍，望着他的脸都不出声了。杨康呢，也低下了头，掩饰着盈眶的泪光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第二天中午，王焕章约着刘苍岩在德和楼喝了一顿告别酒。酒桌上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沉默不语。王焕章端起了酒杯说：“苍岩仁兄啊，明儿一早我就要启程回北京了。在归化城的这段日子，得到了仁兄全家的鼎力相助，尤其是伯母和小琴妹妹都被我当亲人看待了。哎，得此缘分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得了，这杯酒先敬您全家。”说完，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刘苍岩叹着气说：“万长弟啊，明儿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。我娘跟小琴听说你要回北京了，真是舍不得你走啊。那小琴哭得跟泪人似的。”王焕章又斟满了一杯酒，动情地说：“是说心里话，我呢更舍不得离开您的全家。伯母待我就像亲儿子，我跟小琴妹是亲如兄妹，我不会忘记他们。这杯酒是我敬伯母跟小琴妹妹的。”说着，杨伯又干了一杯。刘苍岩端起了酒杯，看着王焕章：“哎呀，这明儿你就要走了。哎呀，有句话呀，看来是必须得说了。”他一口喝干了酒，放下了酒杯，接着说：“我老娘啊，有一心病了，就是小琴的婚姻大事。这丫头天性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自打她一出生，那就是我们全家的掌上明珠。她渐渐地长大了，变成了一个美丽漂亮的大姑娘，能文善武，心高气傲，这周边几十里登门说媒的人不少，哎，她没有一个看上眼的。自打你来到了归化城，小琴结识了你，她更爱美了，更爱笑了，整天都沉浸在幸福美好和快乐的生活之中。我老娘看在眼里了，喜上眉梢啊，几次催我跟你说被小琴许配给你。平时跟你闲聊，我也留意了你北京的家庭的情况，你是个有妻子有女儿的人，再跟你谈婚论嫁也是难为人兄了。可是我娘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事情，说王掌柜这么好的人，让小琴做二房也行，被小琴带回北京或者留在归化城，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定夺。我娘最知道小琴的心思，也知道咱俩今儿相见，她一再的嘱咐我把这件事情给你挑明了。哎呀，不知道人弟有什么想法啊。喂，来，咱们先喝了这杯酒啊，再说也无妨。王焕章端起了酒杯，和刘苍岩碰着，一口干了下去。浓香的醇酒把他的脸烧得通红，他沉思了一下，抬起了头，真诚地看着刘苍岩说：“苍岩仁兄啊，万分感谢伯母和小琴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在归化城这几个月，我对小琴是喜爱有加，把她看为亲妹妹。小琴是个有才有貌、亭亭玉立的黄花大闺女， 把王焕章呢是个在北京老家大邓各庄娶妻生子，现在有三个孩子的爹。哎，一个走西口四处奔波的平庸男人，何德何能让小琴妹妹做我的二房呢？小琴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。堂堂男子汉，谁能无情啊？但我不能图一己之欢坑害小琴一辈子啊，就请仁兄回去向伯母跟小琴转达我的心意，祝福小琴妹妹找到如意郎君啊。您呢告诉小琴，她永远是我惦念着关心着的好妹妹。来，苍兄干杯。刘苍岩连忙端起了酒杯，微笑着说： 好，干杯干杯。哎呀，焕章弟呀，你刚说的那些话呀我听懂了，你又让我高看了一眼呐。说起来这小琴真是为你动了情啊，长这么大了我没见过她如此的不舍和委屈的哭过。别说老娘了，今儿我这当哥哥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啊。得了，不说这个了啊，来喝酒喝酒。他眼圈红着说：焕章弟啊，明儿一走又要翻山越岭趟戈壁过大河，这路上纵有千辛万苦，忍地纵有一身的好武功，还要切记多加小心，平平安安啊，为了你的永生斋，为了你的家人和朋友。王焕章站起了身，紧攥着刘苍岩的双手，充满了信心地说：仁兄放心，就此一别，后会有期。第二天一早，王焕章背上了行囊，拉着马准备启程了。王焕章从怀里掏出了哈格旺丹送给他的腰刀，交给了杨康。二弟啊，就此别过，这里的一切全靠二弟了，把这个带在身上，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把它拿出来，兴许管用。杨康的眼睛湿润着，双手接过了腰刀，恋恋不舍。 你什么三哥，你就放心回北京吧啊，北京那边还一大堆事指望你去料理呢。 等你回贵上老家的时候，待我跟伙计跟家人都问个好啊。 王焕章双眼扫视着身后的糕点铺说： 二弟啊，隔壁严家糕点铺可能快撑不下去了，你呀、啊、留点心，一旦他家要卖这个铺子，咱无论如何也得被他给盘下来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给盯住了。杨康直视着高店铺答应着。 王焕章跃上了马，扬起了马鞭说：二弟啊，送君千里总有一别，一切多多保重了。驾！ 那匹红鬃烈马得到了主人的指令，猛地向前一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四蹄飞奔，窜出了桂花城，向南疾驰而去了。 王焕章骑着马来到了小黑河，见刘苍岩拉着马站在桥头，正向他招手呢。 焕章弟啊， 哎呦， 哎呀， 苍岩兄啊，昨儿说好了不送嘛，你看这大早上的，烦劳仁兄在此久等了。 王焕章连忙跳下了马，朝刘苍岩走过来。刘苍岩向前迈了两步，递过了一个红布包： 这可不是我来送你啊，是奉老娘和小琴之命代送仁兄的。 王焕章不知所措。 刘苍岩双手把红布包推到了他的怀里： 仁弟，你拿着听我说。小琴虽说打小就被家里娇惯，可她是个爽快善良明白事理的好姑娘，她连夜 感知了这双上好的纯羊毛的手套，一双是红色的，另一双是蓝色的，让我转送给你，这是他特意为你那两个宝贝女儿织的。王焕章打开了红布包，一红一蓝两双暖融融的羊毛手套沉甸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，顿时他的两眼湿润了。 这个景仁兄，代我谢谢小琴妹妹， 我一定把这两双羊毛手套给我那两个女儿带过去， 我告诉他们俩，在遥远的北方大草原有一位好姑姑在深深地疼爱着他们。 刘苍岩扶着王焕章的胳膊安慰着说，知道知道，我知道人帝是重情重义之人，行，小琴没看错你。对了，我娘说了，到了北京了，带她向你们全家问好。听说北京的火车呀，很快就通到张家口了，等方便的时候，请弟妹和家人坐着火车过来玩，到时候我在张家口火车站接你们。王焕章将红布包仔细地包好了，揣进怀里。多谢伯母，苍岩兄，在桂花城能有你这么一位好大哥，那是我的福分。伯母和小琴的深情厚谊，我终生铭记啊！祝福小琴妹妹嫁个好人家，幸福一辈子。他双手抱拳：“ 苍岩兄，千里相送，必有一别。我的北京，恭候您了。” 好。那就请人帝上马赶路吧，托镖队估计这会儿啊也快到大黑河了。 刘苍岩手托着王焕章的右臂，夫妻上了马， 一路平安。 王焕章跃上了马，扶着身大声地说， 苍岩仁兄，北京见。啪 的扬起了马鞭， 驾！ 他跨过了小黑河，一眨眼的功夫消失在遥远的树丛里了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日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永生斋鞋庄在归化城站稳了脚跟，男孩陈国清从土匪手中逃脱，前来投奔王焕章。王焕章将陈国清留在了身边，教他做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9月12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汪涵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，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，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飞行到遥远的天际，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，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，拥抱着你呼吸着你，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，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，浪漫浅深的耳语，拥抱着你循环着你，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，一步一曲从开始到结局，苦苦来赴的执迷，飞行到遥远的天际，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，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，拥抱着你呼吸着你，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，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，轻声的耳语，拥抱着你循环着你，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，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，匍匐来赴的痴迷，风景与你温柔的面具，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，健康的养生品，有品质的生活品，有格调的电器，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